京，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向路。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探底回升，金融股发力护盘。世界银行增资130亿美元，中国投票权上升。北京首批自持租赁住房项目引发关注。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海南主题热点板块。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个人投资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盘面，三大股指探底回升，金融股发力护盘。今天三大股指早盘平开，随后三大股指冲高后陆续回落，油色等板块受挫，拖累沪指下行。而近期热点的芯片等题材股出现显著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报3068.01点，下跌0.11%；深成指收于10330.63点，下跌0.75%；创业板指数报1753.05点，下跌1.67%。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共成交3938.02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4473.01亿元缩减534.99亿元。从盘面上来看，吉林、煤炭、券商板块居涨幅榜前列，苹果概念、军工、集成电路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小刘晚上好。 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今天开盘之后啊，整个市场稍有上冲就转头持续下行。两点半以后，在上证五零权重股为代表的护盘资金的呵护下啊，出现日内反弹，收假十字的阳十字星，收盘于3068点。但除了上证指数之外啊，其他中小创包括深圳成指呢，明显收出啊较大的阴线啊，其中部分指数创近期的调整新低。那么今日上涨了1269家，下跌家数呢1885家。涨停的32家，但是跌停的更多是34家。 整个市场显得明显比较偏弱。那么芯片板块就是正如刚才主持人说的出现分化，那么 5G 还有包括这个东北正新啊一些板块呢是稍有走强。那么后盘当中呢，除了金融股之外，中国联通的今天涨停报收。那么如此大盘的个股能以涨停报收呢，也显示了这个主力的意图。那么在整体周末消息面偏暖的情况下，今日大多数的指数呢却收阴下跌，显示目前整体市场呢处于相对较弱的一个态势。那么五一长假临近，短期之内的走势呢或因护盘而横盘震荡，保持稳定，但中线的整体趋势呢有逐渐走弱迹象，所以在小长假临近之前应该保持比较合理的相对偏低一些的仓位啊，来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 嗯，上周我都问了很多连线嘉宾啊，几成仓位合适，就差问您了。您估计呢？ 因为从我们整个金融系统来看啊，目前呢整个市场上涨的具有比较明显赚钱的效应的无论是板块，也就是以芯片呢为主的几个个别板块，然后个股呢目前整体能够带来财富效应的个股啊不超过100家，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是有一个计算的公式，也就是说以具有赚钱效应的个股和整体的大盘的3504家作为分母，相除之后呢，目前整体市场的仓位一般大概在20%甚至于更低一些，可能会比较安全。 好，统计显示啊，很多基金在一季度减持了消费和金融等板块的上市公司，那您对于这几个领域有什么样的看法？ 近期一些绩优权重股呢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无论是保险还是银行。那么主要的减持的力量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媒体上看到的啊，去年前年由于国家队呢进场呵护市场啊，成立了5支国家队的基金啊，那么包括易方达、瑞汇啊、招商丰庆、华夏，还有南方，还有嘉实。那么在这个5家这个航母级别的基金呢，在今年一季度呢出现了说是出现了这个份额赎回啊，5支国家队基金呢一季度累计赎回了1400亿份，截止呢每只基金的规模从去年年底的400亿份呢缩减到每个基金大致在120亿份。那么这些大的基金在减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是减持他们在前期护盘的时候买入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主要都是集中在银行，还有包括像券商还有重品种。那么我们看到像易方达去年的10大权重股中的持仓品种中的交通银行，从去年的第一大重仓股减持到目前已经消失在前10大了。那么招商丰庆呢，其中伊利股份、中兴通讯消失在前10大股东当中的。那么南方消费活力和去年四季度末相比呢，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上汽集团、中国国旅、华宇汽车从前10大重仓品种都消失了。正是由于这些国家队的在整个市场已经趋于稳定，而不再像前两年那么恐慌的时候呢，逐渐的完成了呵护的任务，所以从这些权重品种中的逐渐退出，导致了这些权重品种近期的有些抛压相对来说重一点。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品种自身的业绩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旦回落到相对的低位啊，尤其这个我们下半年是一个主题嘛，就是这个民生指数的。这个成为民生指数成分股之后，那么一些外资进场之后，它一定会去配置这些品种，此消彼长，整个这些品种的应该短期之内可能并不一定有非常亮丽的表现，但是如果回落到相对低位的话，其这个绩优的基因存在里面哈，应该还是可以分批关注的，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结合刚才您谈到今天中国联通涨停的消息啊，我想说的是，可能很多大盘蓝筹股在近期也将陆续公布一季度的季报啊，有的可能也已经公布了啊，像这个联通，对，那会不会又存在一些投资的机会？ 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最近哈，南下北上的资金也相对比较活跃。那上周呢，沪深主要指数呢总体还是横盘震荡啊，小幅收跌，但是互联互通的市场活跃度呢是大幅提升的。我们从媒体相关报道的统计数据上看呢，北上资金啊，也就是往那个深股通、沪股通流入的资金呢，突破1000亿，成交额突破1000亿，净买入呢达到146亿， 这是上周的数据。 对，是它截止到上周的数据，这个成为今年啊2018年以来单周啊最多的净买入的资金146亿。那而且呢，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这个北上的资金呢买入的集中在3个板块，一个是金融，一个电子，还有个酿酒。那么金融板块获得是最普遍的加仓， 那么中国平安是获得北上资金增持力度最大的，增持了18亿，占流通股比重达到 2.43%。 另外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也获得增持。期间对近期的热门的芯片电子板块呢，也北上资金也是青睐有加啊，那加仓了将近13亿，其中最多的是海康威视，逆势增仓了11亿，持股比例已经突破 11%。 另外其他相关的像紫光国芯啊、格尔股份啊、蓝思科技啊、大洲激光啊等等也获得增持。第三个呢，就是对酿酒板块啊，北上资金也是持续的看好。那么茅台我们知道近期调整的也是比较明显，上周一周里面啊，茅台呢是跌了 2.33%， 但是北上资金呢对茅台是继续增持了16亿，持股比例攀升到了 6.4%。 其中单4月19号一天，北上资金就净买入茅台呢达到 7.22亿，创入呢近期单日净买入新高。另外五粮液、洋河、卢竹老窖、水井坊呢也都再次获得增持，其中水井坊的持股比例呢按照这个上周的数据达到 8.84%， 成为白酒当中北上资金增持比例最高的。所以我们看到除了是刚才讲的有些公募基金啊由于种种原因在减持这些权重股之外呢，也是有一些非常看好后市这些绩优品种的资金呢在持续的增持，例如以北上资金呢成为代表。所以我们在这个短期来看啊，随着这个4月30号即将临近，那么不论是业绩好坏啊，季报也好，年报也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那么近期里面一些非常业绩稳定流通性好的品种呢，应该还是有大资金包括我们中小投资者中的价值投资者予以青睐和关注的。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最近的这个市场可能大家感觉信心不足，所以说我们的连线时间稍微长一点哈，继续来关注投资要闻。接下来关注金融开放。上周五第37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也就是 IMFC 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会上表示，日前中国宣布了一系列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将于今年年底前实施到位。世界银行宣布增资130亿美元。世行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说，130亿美元的增资计划包括向旗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分别增资75亿美元和55亿美元。此次增资对中国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比之前上升了 1.26 个百分点，份额达到 5.71%，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的份额均略有下降。据了解，世界银行上一次增资发生在2010年。下面是一则和民生有关的资讯。近来手机不限流量套餐纷纷开启降价模式，有些已经低于百元以下，还有一些定向流量卡优惠力度也不小。那么是真有实惠还是另有套路呢？根据调查，不限流量套餐看起来更实惠，但大多有限速的要求。另外一些 APP 的定向流量卡虽然在看视频的时候免流量费，但是有的平台在看视频期间跳出的第三方广告却单独要收取流量费。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北京首批自持租赁住房项目万科翡翠书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质疑的声音包括租金为何比周边高很多，而且企业自持如何避免以租代售等。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正通过多种方式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至于万科翡翠书院租金高有待市场检验，对整体市场租金影响有限，同时提出严禁自持项目以租代售。金融监管方面也有新动态，今天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透露，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联席会议办公室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动尽快出台。央行今天指出，全国摸排出的 IOC 也就是首次币发行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已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总体风险水平明显下降。 此外，针对涉嫌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活动的 ICO 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央行会同相关部委及时发布公告，明确态度，警示风险，并且部署各地开展整治。好，最后是一组公司动态。中兴通讯表示将通过合法途径寻求解决方案，继续停牌。海格通信表示公司的芯片业务完全自主研发。药明康德申购在即，预计发行价是每股 21.6 元，募集资金 21.3 亿元。京东物流成立联合包装创新中心，兰花科创年报大约是净利 7.82 亿元，大幅扭亏，拟实股派 2.2 元。信雅达年报业绩由盈转亏，遭到问询。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现场嘉宾程建新。建新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嗯，接下来要和建新来聊聊近期非常活跃的这个海南主题板块哈。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受益于博鳌论坛所发布的一些相关政策，以及海南要建立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些政策哈。 嗯， 以及昨晚上出台的海南全省限购的政策。 没错， 就是近期这个海南板块啊，就跟这个海南的这个海浪一样， 一浪接一浪的这种感觉， 而且是起起伏伏，很多公司啊，是吧？跟坐过山车一样， 没错 啊，要么就是大涨，要么就是大跌，嗯 嗯。 那你分析分析，首先，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和力量在，让这些股票啊是潮起潮落？ 是这样，咱们先海南这个事儿吧。其实我有可能就是咱们去聊的时候啊，有可能大家会回想起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发现雄安新区这么一件事情。咱们想一想，雄安新区出来之后也是这种感觉吧。其实咱们有朋友去聊的时候啊，就说：“哎呀，是不是我们雄安新区第二个海南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发现这次海南感觉持续性没有像雄安新区那么火爆，对吧？也有人会问这个原因。那咱们去看一下海南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啊？海南其实出现之前，因为已经有博鳌论坛这么一个事儿的铺垫，其实有一些的一些资金已经在去做提前布局了，使得我们看出来，确实是能感觉说刚起来就会有很多的一个退出资金在里面进行就是 退出， 对，退出了，就已经在短时间获利了。但是另外一个疑问就来了，那为什么说这么早就会有资金退出？ 嗯， 还是再说一个，就是因为提早介入了，对吧？ 提早布局， 对，这是一个， 是斩仓啊，获利。 对，一个是这，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国家的一些政策，从咱们从监管来看，其实也会不太希望你有炒作这么一种预期出来了，使得我们资金现在说就是说的逗眼，就是已经学乖了 啊！ 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让我们看到有那么个就是感觉像一浪接一浪的感觉， 见好就收， 没错， 啊，提前布局。 但是整个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雄安新区那一波的一些轮动其实缩小了。但是从咱们为什么说是已经谈雄安新区的大过程变成缩小，就是我们看到也是海南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们发现那个我们的这个二级市场嘛，在转天来看，一些相关概念的上市公司的标的都是有涨停的一个动作出现了，但是当天其实就能看出分化了，对吧？有的就是从一开始的一个就是炒概念吧，一个封板之后开始有开板，那转天来说数量越来越少，等于说把雄安新区那个事儿完全做了一个缩影出来。 但是过几天它又活跃了，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在做一个真正的一些筛选的动作，因为我们最开始那一波从市场情绪来看，大家先炒一波，对不对？ 相关概念我所有的公司都给你来了一遍， 嗯， 都现在做涨停。那我们也是学，因为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们学完在前头嘛，也会有所改进指导，我们会再进行慢慢的筛选。 嗯， 筛选过程我们也看能看出两个方向，那一个哪个是真正受益的上市公司，那确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值得去的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也看出资金还是比较青睐出来，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是纯正的标的方向，或者说我们慢慢看到哪一个才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确实说要发展它，哪个是首先受益的，大家会做了一些排序，那这样的上市公司其实也会被慢慢的选出来。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是，哎，又反复了，哎，市场在过了这一段，就是过了这一，马上就熄火了嘛，感觉是那个热情过了之后，去选出了一些上市公司是适合的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感觉这里面呢是有人哈， 嗯， 有提前布局的动作，当然背后呢也有利用这个大家的情绪在炒作的作用， 没错， 以及也有一些这个理性投资或者说追求短期利好热点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所以很复杂哈， 没错， 你稍不留神你就有可能被套， 对，这是确实的，这是确实的啊。 嗯，刚才你谈到提前布局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你看现在有些人他很精明，他能算出来，比如说某个省啊，某个自治区啊，他可能要举办成立多少周年大会了啊，要搞庆祝了。那搞庆祝不能只是看个文艺汇演哈，是吧？然后这个开个会啊，他一定还有相关的一些推动他进一步发展的举措出台， 没错， 对不对？哎，所以有的人他就能算出来，这个都是在历史上是吧？你可以算出来的，哪年成立的，是吧？ 对，对对， 到哪一年是几十周年？ 对 对, 对。 你看有这个内蒙古啊，有新疆啊， 嗯、 对吧？ 对， 还有很多地方吧。所以说，有的人就提前布局，但是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自贸区的这个概念啊， 嗯， 就是超出了这些人的预期， 对，对，有超出，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其实是没，但是我们觉得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您刚才说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这是一个投资思路的，别 投资思路， 对、 啊、 别是就朋友怕朋友们会是以为说您是觉得说一个总结，其实我们认为每一种刚才就像您说的那种思路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的，您不要会忽视它。但是就咱们回到这次来说，其实刚才说的您超预期那是个超预期的事儿，但是我们总体思路来说我们认为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它通过了一些事件去发现了这个地区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会有预见性的炒作行为出现，那这样其实咱们还是不要说看到这个动作里面出现了一些就是说不可预料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不可预料的事儿去掉之后，其实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问题都是可以作为投资的思路来进行就是运用的，是这样。 有人也分析了就是这个、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啊等一些相关的措施哈、 嗯嗯、 出台之后呢有哪些受益的领域啊、 嗯、 分为基建、交运、彩票、旅游、造船、油气勘探、房地产、建筑、军工、贸易、农业、土地流转、海洋勘探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对应的一些文件的内容的， 嗯，没错。 然后呢有人就分到了这些领域，并且呢找出了某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啊，比如说什么海南泽瑞、海南高速、海峡股份、中国国旅、中国重工、石化油服啊、海德股份、中船防务、中国卫星、海南橡胶、罗牛山啊、海南信、石化机械啊等等。 嗯嗯嗯。是这样，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给我们换一种说是就思路给大家去分享吧。咱们听刚才听的有怕大家有可能有点乱，但是我跟大家说，对，咱们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咱们先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吧。我们想要发展，第一步要干嘛？就得有人才吧，人才干嘛？得要住吧。所以说这个哪个领域，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会就是我们来说会认为有可能房地产这块是一个先。受益的那么一块儿， 嗯， 是需要我们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我就是说了嘛，发现这一波炒了之后，发现就是市场上也会知道了一些先后顺序，哪个好，咱们先 看哪个，哪个就会被资金认。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认为说这一块的发展应该是房地产先被我们后续会持续看好这么一块，因为它会先把人住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还是一个提到的一个文件，就是想让大家去记住，就是海南好像有个规划，他要先在近几年把燃油车都去掉， 嗯， 对吧？那没有燃油车去掉之后，我们就知道新能源汽车出来了。那我们也知道海南那块也有做车的上市公司，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这是我们认为一个范。那后来就是，那往后是什么样的一些？因为您刚看了很多领域，对吧？那领域具体哪个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根据政策的一些落实的脚步和步伐，再去慢慢寻找。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先看这两个，我们认为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一块，那另外就是房地产这一块是可以先去看的。 嗯， 那是这两块啊。 刚才建新是给大家一个投资的思路， 嗯，没错， 这个地方要发展， 嗯， 但也不能是一哄而上， 没错， 它有一个自然的逻辑， 没错， 有一个先后优先级别，对吧？ 嗯， 包括就是你先发展哪些，再发展哪些，可能更容易做， 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要把这个目光放到这儿的话呢，你就要密切的关注啊， 嗯，对， 当地所出台的相关的政策，以及国家配合这个自贸区的建设啊，各个部委所出台的一些政策啊。 嗯， 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投资的这个时点，因为博鳌论坛也开完了是吧， 嗯？ 要开也是，明年的事儿了，或者是以后的事儿了， 对对对。 那么你什么时候来介入？就很值得关注，因为刚才这一波的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对对。 是吧？你未来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上海自贸区和雄安新区这个宣布要成立啊和建立的时候， 嗯嗯， 啊，当月一些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的涨幅和次月后一年的表现。 嗯。 啊，这个中间有巨大的反差。 没错， 有巨大的反差。那么就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你什么时候介入是赔钱大概率啊， 对， 什么时候介入可能不赔钱， 没错 啊，这个概率会大一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是说上市公司有利好，它的股票就一定马上要跟着涨啊， 没错。 此外呢，也要跟大家来聊，就是你看昨天晚上出台的这个海南全省限购的政策， 没错， 那可能会对 那些，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从侧面上反映了一个进度吧， 嗯， 就刚才跟大家说的是， 哎，那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海南的热点板块，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程先生你好。 大家好。 在上半段我们和连线嘉宾聊起来，就是建议这段时间股民们的这个仓位啊到底是多少啊，大家最近都很保守，稍微这个风格啊激进一点的，在上周也是谈到3-4层，那么很多人都说的是10%到20%左右。你的观点大概是多少？ 是这样，那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做财富管理的嘛，也是有一些卖方观点。我们最近给大家那个观点就是很简单，就是最近其实就是说还是说的稍微俗一点啊，就是你是不是有感觉或世界跟就有点看不懂这个市场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其实观点就很简单，你看不懂就不要做了。对吧，就是这，因为一直给大家去说的就是你明白透了，你再去在你明白透的是这个情况上再去进行操作。那你现在就是你感觉到困惑了，那困惑的时候就是代表你容易犯错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减少犯错的概率，那就是我们不要做了，很简单。而且说现在因为咱们也是，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是和另外一个嘉宾连线的时候，咱们会发现说北上资金在不断在增资一些我们的优质的上市公司，这样是不是感觉会是扰乱了我们的一个想法？哎，是不是咱们也要去跟着这些资金去增持啊，增持啊？但是我们发现市场上不是这样反应啊，你越增持它越调，越增持越调。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作为这种给大家观点的时候，还是不要受到这种信息的扰乱，看不准就不要做。但是有一点的时候想跟大家去分享说，你看到北上资金来了，你别说我们这一放松就放松到感觉像海边晒太阳似的，但是你是要看到机会的，只是说我现在你不要做。但是我们会发现北上资金跟大家去分享过，他们很聪明，他们专门是盯着业绩准的，他们所增持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不要做但是需要看的这么一个方向吧。不要我说没说清说清楚啊，就这么个意思。现在虽然叫着大家放松不要干，但是大家放松的时候要去学习，要去研究，而他们给咱们提示的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 好啊，你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不等于休假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只是呢课间休息。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嗯。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聊话题啊，聊一聊近期热点的海南板块啊。我们看到近期海南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是起起落落啊。 嗯。 不由得让我们回想起当年上海自贸区宣布成立和雄安新区要成立的这样消息之后相关公司的股价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外高桥首月涨幅那是相当的惊人呐，292.81%，就是上涨了快三倍啊。 嗯， 可是次月后一年它是下跌了53.62%。就说你如果是在中间进去的， 那哎，就反正就有点亏了。 中间进去的还行吧？ 啊，就平吧，对吧？ 啊，你想上涨了290%，你要是上涨100%多进去的，再跌个一半，那就相当于跌回去了。 跌回去，但是在你期间肯定有操作呀，这是个对吧？ 对吧？ 嗯 啊，陆高这个陆家嘴。首月涨幅是95.59%，次年的表现是跌33%，上海物贸是85.96%啊，我就不说这个百分比了，后面呢是跌32.69%，浦东金桥84.32%，后面是跌27.94%，等等吧，都是这样。包括中华企业、张江高科、东方创业、锦江投资、爱建集团、上港集团。这是上海自贸区概念，还有雄安新区概念，冀东双贝首月涨幅196.81%， 很好 啊。那么四月后一年是跌54.28%，同样的呢，也包括仙和环保、创业环保、渤海股份、金鱼集团、河北宣工、冀东水泥、宝变电器等等。 嗯， 你怎么来看啊？这种巨大的涨幅和跌幅？ 这巨大涨幅其实两方面吧，一个是我们看到您刚这些公司我们来说其实还算就是相关性比较高的，但是巨大涨幅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看到就是您刚刚说的肯定有一些就是概念性的炒作在里头，那另外一个其实除了概念性之外它确实有一些相关性在里头，所以说我们看到刚才从您报的一些数据来看都是涨起来了回落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收益在这儿的，这是一部分嘛。其实还有一些确实是涨起来了跌回去了，如果说您是这种操作的话有可能有一部分啊纯是纯概念炒作它就真的是没有收益，你就是别人负收益的了。 对，坚信我给你出个题啊、 嗯、 当然这个题可能对你是小儿科啊、 嗯、 一家上市公司啊涨了100%， 嗯 啊第二天啊打比方啊、 嗯、 跌了50%， 嗯 请问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但是赚了呀。 啊为什么？ 那就算出来是这样，其实没有，这是打平的。 嗯 打平的，开玩笑的、嗯、 我们举个例子吧。 对，因为打平的，因为算的基数不一样了，它是打平的。 你比如说这个公司股票价格是10块钱、 嗯、 涨了100%，那就是变成多少？变成20、嗯、对吧， 再跌50%就10块嘛。 啊，跌50%，20跌50%是多少？是10块。 啊，就打平了嘛。 打平了，对吧？ 啊， 那么你卖了之后，你是赚了还赔？那还交手续费？ 赔了嘛，对吧？对，咱忽略手续费嘛，就是这就 对， 价格是平的、 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这意思、啊。 对，其实咱们还回到这里来看啊，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两方面造成了刚才您说那个稍微是有好的表现的，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去回过头来看整个事件来说，我们这一波其实如何去做，刚才咱们也是预告了，其实是一个对于咱们投资来说其实心里会有纠结，毕竟我们经历了两轮这样的事件出来，如果您没有踏作节奏，没有说选择出真正的说有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些标的吧，再加上您去拿了这么久，我就是刚才主持人会念的一些公司是有一些回调，但是你还收益，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来操作的话，我不见得我们会能保住这么多收益，因为我们的人是会有情绪在里面的，也许我们看到大跌之后坏了我得先跑，但是呢看到反弹之后诶我是不是错了决定我就进去了，那会造成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跌的时候赶紧就卖了，然后就开始在追涨。我们虽然说看到全年有这样的振幅出现，但是回到我们的一个操作来说，我们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守住我们的收益，这就是问题。所以回到这来，我们去怎么操作？ 嗯， 给大家其实思路其实还是很简单嘛，一个就是我们找就找那个最相关的。当时我们去雄安那波我还就是稍微有点印象啊，是说我们去怎么找很相关度很比较高的，就是看因为第一波属于纯炒作，炒作后来之后谁第一个标准就是谁的调整幅度最小，那是一个我们需要进入观察池的。第二就是谁的再一次封板的那个速度越快，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衡量标记。刚刚咱们比如说的像集中装备，其实它也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说我们回到海南这一波来看啊，如果说咱们想就是把它这一个概念作为我们的，就是我们投资者它是作为你的一个研究对象，其实就等于说这个投资方法其实也是适用的。我们通过一些沉淀可以现在不着急去看，因为我们想是一个长期的参与嘛。那长期参与之后我们看到谁调下来了，谁一个是调的小幅度小的，一个就是一个再一个就看看他就是你的一个是做基本面研究了嘛， 这是路遥知马力， 没错， 久见人心。 然后对，然后你再挖掘一下哪个相关度高，这就是我们之后啊去参与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么一块的一条方法。 好，这就跟那个赛马似的啊。 对对对， 一开始大家都冲得很猛。 嗯 啊，也包括看那个短道速滑也是这样啊， 没错没错， 一开始都很猛，但慢慢的就会有差距， 对对对对对， 那也有这个迎头赶上的，也有这个叫后来居上的，当然也有慢慢的落后的哈， 对， 这个都是你争我赶这种感觉，互相追逐，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受影响小，是吧？跌幅小， 对 对, 对， 还有的呢，他就是冲的又特别快。啊，这种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选择标的的一个维度。此外呢，再结合上半段我们所谈到的哈，这个发展的一个先后顺序， 没错， 受到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 对，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选择节点的问题了。刚才给大家去我们给说一个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房地产或者一些汽车企业， 房地产一会儿还要说啊， 对，是我们应该去看的这么一个一个方向吧。其实呢，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今天才出来，但是我给大家去继续去，不是今天才和大家去分享，但是我从一点来说，我们认为确实还是判断对了。 嗯， 哪一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还说的，哎，人家限购令出来了，其实国家已经这种方向，我认为从另外一个方面已经告诉咱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路线，就是这确实是要是应该大家去认识到了一个投资方向。所以说我们看到限购，但是限购是只是说了限购，但是从它的一个发展方向来说，我们还是认为房地产会在目前这个节点是受到就是那最首先应该去看的那么一个方向。 好， 是这个，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限购的政策啊，昨天晚上海南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啊，对全岛实行这个限购，全域限购啊。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五年社保首付七成啊，限售五年，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是 30%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对于这个家庭成员缴纳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要求，就是在某些地方买房啊，除了你得符合相关的条件之外啊，家庭还得有一名成员，至少一名成员得符合刚才所说的不同时间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证明。比如说在海口、三亚、琼海已经实行限购区域的地方，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购买住房的，需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累计60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啊。那么在比如说上述区域之外，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购买住房的，需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累计24个月及以上啊所得税或者是个人保险缴纳的这个证明。发布通知以后，户籍迁入进来的只能购买一套住房，而且还得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累计24个月及以上的刚才说的那些证明啊等等。还有一些生态核心区，他们的房子只能面向本市县居民家庭销售啊，非常非常严格。 没错没错。 这个提供家庭成员的这个缴税或者是社保记录，这还不多见。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的空间是很大的，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用在限购上面。 对，它其实，但是咱们从反过来看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政策出台，它是防止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炒房，对吧？这是一个其实一个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因为咱们也是咱们新精神说我们房子是用来住的，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告诉我们，这个房子还是你肯定就是会有一些需求在里头嘛，对吧？所以说，但是你一些参与了一些去房子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啊，或者说一些建设的一个公司，房子还是要去建的，因为你有这个预期出来了。只是说我们有一些政府来帮助你，不让你炒房罢了。但是你刚需在那儿了，对吧？那这样来说，它会给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还是会不断的贡献业绩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的房地产是认为是个机会在这儿， 但是这个需求就不会那么多，或者说呢更局限于海南本地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这些需求。 对，它因为我们政策出来之后，我们还会有吸引人才在那儿 啊。对于这个也谈到了啊，人才会有相关的政策， 对， 另行来支持他们。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说宏，就是长远的一个预期来说，我们的需求是在不断向上升的。那这样情况下，就还是咱们说的比较俗，我在那儿待着，我就得住，我在那儿住就有一个，虽然说不像说有可能有炒房那种说需求一下子就爆炸出来了，但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长期来看的话，我的需求是上升的。那这样的需求会也会拉动着我们的供给上来，供给上来之后，我们的这样一个平衡之后嘛，才能，只要是供需平衡之后，才能达，才能完成一个一种内生的平衡嘛。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从产业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看待啊，海南的这个房地产企业， 对， 而不应该用原来那些年所谓炒房的暴涨， 对， 等着它坐地起价的那种心态来看待。 没错，所以说其实咱们从行业，就是说咱们先判断这件事儿之后，我们为什么国家，我们也是就是去想一下国家为什么立马出了这个政策，其实就是防止你这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房地产应该是先受益的。 好，那么这受益也分公司啊，对吧？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图啊，在海南这个岛的地图上呢插了好多小旗儿啊，每一个旗儿是一种颜色啊，代表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围着这个海南岛的一圈啊，都被插上小旗子了。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张图啊，有点意思。那么有一些呢是这个区域性的，有一些是这个非常大的公司，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他们的业务，那怎么来挑选和区分？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具体分析吧，因为毕竟一些区域性的一些上市公司来说，不管是它的拿地的一些能力啊，或者说对于当地，就是你毕竟是中国地大物博，你有一些适应性的问题，就是说咱们有时候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外来人不一定能适应本地的那么一些状况，所以说这个不好判断，说实话是真是不好判断，咱们还是具体去看。但是我们认为两方面是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各有各的优势。但是现在来说，给大家说还是不好去具体去看哪个稍微好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不要仓促的来选择。 对，还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啊，毕竟说是事儿刚过，因为还需要沉淀去消化。才能去做出一个分化，最终才能去识别出来一些好的一些上市公司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财富私人定制，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有一位李先生想问一下，就是海南概念股这一波的热点啊，什么时候会消停下来啊？会不会是在下半年啊，就会逐渐的淡下来？ 这个淡下来就是怎么说呢？这东西吧，其实也不叫能淡下来，这还是一波一波的来的嘛。 要说淡下来，电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淡下来。 对 啊，这个说预测是最难的啊。 其实咱们也不要说去淡下来吧，咱们先看它的整个规律，还是说，你看咱们经历了雄安，对不对？上海自贸区都是说一波 下来之后，咱们看、再找一个时点，咱们再看怎么再来一下，不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毕竟这是咱们已经有了一些政策出台了，但肯定不会带下来的。那毕竟我们是有一些政策在这推动着的，但只能说是，只能说咱们看节点在哪，就是我们看到每一次的炒作之后，肯定会有一些熄火的状况，就像现在其实目前就属于一个熄火的状态。 好， 这就属于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应该怎么用一些价值投资的理念啊、来进行这些国家所推出的哈、战略规划当中的投资？ 是这样，价值投资，咱们先看。就是怎么说，咱最基本的时候说价值投资好像有点大，但是说的是俗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司以后的发展， 嗯， 对吧？那价值投资的思路是这样一个大，咱们要跟上国家的一些规划和发展，这是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支持哪个方向， 嗯， 我们就看哪个方向，这就是个大的思路。就是，但是呢，对于我们投资来说，你其中的中间的阶段其实也是方向在这儿，但你中间不能跟着一块扛嘛，对吧？价值投资那毕竟让你在这守着，但是说不好听点，你有可能跟你守不住啊，对吧？你守不住就有可能就是让你心情就是很煎熬，但是说呢有方向在这儿，你就需要去看到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慢慢价值投资在哪，我们就可以先从龙头去找。 嗯， 因为龙头企业毕竟是一是能够乘上这种洗刷的这么一个淘汰和洗刷的过程，那另外一个价龙头公司也会去想，就是能充分的响应到国家这种号召，所以说这种方向你要想跟上价值投资的话，一个是找龙头，一个就是你不要死死的跟这里边说我看到了这价值投资，我一直进来跟着国家的方向一直在里边待着，那这是你是耗不住的。 嗯， 是这种，一个是告诉你咱们要找龙头，一个是你的投资方法的问题，两条线是这么个两条线吧。 你说的是耗不住，指的是绝大部分人扛不住。 对，真是真这跟就我们自己来做分析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叫帮就是买方这一块嘛，其实我们也会大多数以后会看一些市场的一些运作规律，或者一些新就投资者的心理也会作为我们考量嘛，其实很难，就是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说，去很难去能坚守住这样的一些，一个是时间成本你耗不起嘛，一个就是你心理状态也会跟着耗不起。 好，今天的节目啊即将结束啊，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哈、也播出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啊。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出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我国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但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然突出，三大攻坚战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攻克，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强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同时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接下来的要求和工作重点哈。我们选几个内容跟大家来介绍哈。一个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另外呢，还有尽早落实已确定的重大开放举措，推动信贷、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健康发展，及时跟进监督，消除隐患啊。当然会议还有很多的内容啊，也研究了很多的事项。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啊，也提醒听众朋友密切关注啊，如果您是做这个股票投资的话，看看明天的这个市场啊的一些反应啊。 没错没错。 最后呢也想问一下哈、建新，就是刚开始你也谈到了，就是说近期如果市场看不懂，我们就不要进行实际的操作，不要进行实际的操作，那么我们应该着重的研究哪些领域呢？我们不操作我们看总可以吧。 那这个是可能性的。那一个方向刚才不是和大家去分享了吗？一个是我们北上资金去关注的那些领域，刚才咱们嘉宾也和大家去提了， 嗯， 这是一个吧。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刚才和大家去分享的海南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去关注的。但从我们一个不管是炒作或者去操作或者从政策落实的几个角度来看，这一波退潮之后，我们认为后续还有， 嗯， 其实值得我们去跟进的那么那个一些必要吧。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和美国发生的一些小的一些分歧之后的一些这些领域吧，比如说像芯片这一块啊，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也会开玩笑说一个东西，说真我们需要国货自强，那这一块的领域是我们可能说今年也会成为一个主线。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啊，5G 啊，其实都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些叫会落实这么个阶段，这接下来都是我们应该去值得去研究的一些方向。 嗯，创业板呢？ 创业板是这样啊，我们在它从近期来看，咱最近来看，其实创业板的一个走势其实已经有之前吧，因为有一些政策春风在吹，我们看到创业板其实受到了一波的利好的一些加持之后， 分析说今天已经跌破了这个上升， 对，那是之前嘛，对吧？所以说之前我们然后回到现在来看啊，从 K 线图上看，今天的一个调整其实确实已经把整个之前的风头就抹杀掉这么一种状况。那所以说从创业板来看，其实目前最近也是不希望大家去关注的，等于说我们刚才说希望大家不要动，那毕竟肯定会有一些就是说风险偏好稍微高的一些朋友会参与，但是你参与的方向也希望不要是在创业板上， 嗯， 这样的。 那什么时候介入呢？ 这个来说就很简单了，我们知道是这咱们按一个规律来说，你跌多了肯定要介入的嘛，这是一个大的规律。但是我们介入的点来说，其实还是希望市场上有一些明显的对创业板的一些利好的一个回归， 嗯， 比如说一个名胜指数啊，或者说一个节点来说，或者一些咱们看到之前会支持的一些那些科技型企业的一些回归啊，这些其实都有利于说我们创业板的一些，就是从这一方面会有一些刺激性的消息。那这几个节点是我们希望大家去关注创业板节点，但是其中不是在这几个节点之前，有可能会也会关于一些创业板的一些说利好消息来，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关注的点，但是在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先释放，等我们创业板的一些走势慢慢走好之后再去关注吧。 嗯，我想说的是，我们还得要时刻保持这个风险的意识啊。 没错， 你看这个一季度的时候，大家似乎对于创业板过分的乐观哈。 嗯， 但如果大家仔细听我们每一期财富大搜索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节目并没有跟着市场一起来哄抬这个氛围啊。 没错， 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强调的是业绩以及价值投资以及涨幅过高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错 啊，那同样我们也不是说一跌就过分的悲观， 嗯， 所以综上所述哈，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有定力的投资心态。 没错，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程建新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会。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杨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